细看时局变化，睇得高，站得远。炮打司令部主持 Tony Choi、Johnny Fox、索罗 B。 花生当饭食，我哋香港人最积极。我是肥佬黎， 你真大我真准备上场，我准备上场。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搏击会。 我哋要赞下出边 operator， 即系拣刘墉嘅 jingle 拣得好。 我当 咗呢个嘢即刻问我，哇你夹定噶？我唔系喎，大佬，我自己都唔知夹定，系嘛都冇人问过我，但系竟然出边竟然出咗刘墉把声， 好多熟悉嘅声音啊！ 熟悉， 今日突然间好多暗涌，好多。 又唔系暗涌，屌！即系你几个派花生喺度炒花生，我而家辅助你几个炒花生， 即 系 提供 人民力量嘅余业， 提供平台。 系啊，你嘅人民力量嘅余业，佢系人民力量啊，都系余业。 佢唔系 系嘛？佢仲有执委会， 仲有执委会噶， 主席 执委会系啦。 我又系人民力量嘅余业。呢口人民力量原喺度炒花生， 纯粹咁认 真做乜嘢？ 维威威 咁认真做乜嘢？ 我都系一笑自知，不过我真系好突如其来，即系觉得呢样嘢，即系所以我都觉得 O 晒嘴，拗晒头。 乜嗱？讲开又讲，即系其实咧，即系以前啊 YM 嗰啲嘢咧，因为其实我从来都不问世事，因为我真系唔中意 咁多呢啲啦吓。 因为我知道得多啲，一有啲咩爆出去，啲人又会多只鬼怀疑。咁所以我尽量知得少，人哋唔好问我咯，系嘛？即所以嗰啲嘢从来唔会问我噶，系嘛？我又唔会打听。 永远唔系风眼。 系啦，呢、下就啱啦，即系我唔系风眼嚟噶嘛。咁但系问题啲风暴过后，喂，我啊真系想拔下，不过唔系而家。我哋讲翻头先个问题先。 政改系嘛？政改问题。 有一个人我哋未讲。嗰個就是 Charles Mock。 哦 ，Charles Mock 係啊，頭先啊講到梁家傑啦，我都有問佢啦，就係話如何向前走咧。其實簡單嚟講，因為喺無論整體上泛民嘅論述裏面，定係琴日論壇裏面，我都冇聽到一個好 convincing reason， 即係話究竟好啦，嗱，依家你話唔好待住先，講到點樣對唔住祖先，乜都好，咁喂，好啦，否決咗 next step 又如何咧？係嘛？即係正式係 what's next？系嘛？即系你都要话到俾选民听，话到俾支持者听，话到俾泛民嘅人听，究竟下一步点行先？系嘛？即系其实梁家杰 all through 系冇讲过噶吓。咁、我第二条问题问佢就系话，咁譬如 say 啊，你依家讲到咁肯定啦，成日对住传媒三番四次斩钉截铁咁话，泛民系唔会转太激咁。咁但系我就 佢又可以代表泛民啊？ 唔系就我即刻就问嗱。咁如果係咁讲，你旁边嘅嗰位莫乃光，你能唔能够代表，能唔能够 100% 肯定呢？甚至乎係贵党嘅汤家华议员，你又能唔能够我要代佢答呢？咁所以即 刻我哋代家嚟抹汗， 即刻呢两条就即刻搞到佢即係大汗搭细汗，即係代根都唔见咗咁嗰啲。咁所以就即係其实我觉得梁家杰其实固之然啦，我觉得整体表现系最好佢啦。咁但係喺一啲好，我覺得真係好關鍵嘅問題上，或者的而且確，我相信好多泛民嘅支持者，如果心水清啲嘅，咁究竟你能唔能夠俾到呢一個好 solid 嘅答案我先，係嘛？即係如果我依家好啦，我信你講，你否決啦，啱嘅，即係好似譬如捉棋一樣，我依家退後一步啦，當係呢個係退後啊，我回隻馬，咁但係我點解要回呢隻馬？咁我下一步系点咧？我系咪搵只炮去将军人哋啊？或者我系吞咗只马之后，我系咪喂将军抽车先？你话俾我听啊嘛，起码都我信唔信系我嘅事。但系你连讲都唔讲，或者你都冇一个好明显、好明确嘅方向，我就觉得呢样嘢系真系稍微有啲不足咯。咁 Charles Mock 啊，唔再讲啦，亦都识佢咁耐。咁讲真，我同 interaction 亦都好多。咁佢其实俾到我感觉系咩咧？喺论坛里边，其实佢一路就系讲一个宗旨嘅啫，就系话其实依家政府开出嚟嘅条件唔够好。嗱，即系功利啲去听咧，就当然系即冇一个下台阶俾佢去投呢个支持票。如果即系话你伟大啲、宏观啲去听佢，如果你去演绎佢呢个说法咧，就系、是、其实即系佢就觉得系话政府冇真系体恤到，譬如话提委会啊，将来嘅提委会。嗰、那個提名嘅過程，或者嗰、那個可塑性，或者嗰個彈性啊，即係覺得唔夠啊！依其實即係佢開緊價，佢即係其實係同政府討價還價緊，就係、是、喂你有冇辦法 去將嗰個提名嘅程序稍為可以啊，好聽啲講就係優化啊，直啲講就係你有冇辦法俾下我哋一齊啊？ 有講到 佢都幾暗，即係嗱，如果識聽咧，我覺得都幾明顯嘅啦。即係佢成喺度重複又重複話，我由1998年就開始做提委，我好清楚咧，嗰、那個小圈子裏面咧係點樣樣運作嘅？你基本上咧，如果佢話有埋個限制，三個候選人係上限咧，基本上全部一定係建制派噶啦，咁樣樣，即係佢就講出嗰個運作，即係依家呢個小圈子嘅運作咧，基本上一定能夠 control 到三個佢哋屬意嘅候選人，而係排除咗所有佢唔想嘅聲音。咁但係佢就即係其實喺度開緊價，就話喂嗱，你唔好咁啊，你不如試下俾多幾個出嚟啦嚇，或者可能係即係話再鬆啲嘅話咧，咁佢都仲有得諗㗎，即係其實都仲可以諗諗㗎。咁所以我亦都毫不客氣，我一問佢嘢嘅時候，我亦都話喂，咁好啦。莫乃光，你依家究竟你，我听完你咁讲，你即系话你即系要某啲条件，你肯转态啦。我之前咁样好单刀直入咁问佢，我话咁你即系讲紧你系有条件就被标，你不论系被标签也好，你自己系一所谓嘅可叫票派啊，即系佢自己开场都咁讲啊，即系佢觉得佢都系成日俾人标签为一个叫票嘅对象咁。咁我话好啦，你依家既然都承认呢、這、一个身份，咁你亦都讲到好似就系话哦。会嘅，可以考虑嘅，啊，即系条件上嘅。咁我直情就单刀直入，我问佢有乜条件下，有乜嘢情况下，你系会转态支持政改嘅？ 嗱，因为我自己都真系同阿 Charles Mock 倾过偈，个问题就系话嗰啲嘢系冇出到街嘅。咁我听到个古仔嘅版本咧，就唔知同你嗰半咧就搭唔搭得埋一齐。即系呢个古仔唔单止牵涉到 Charles Mock， 其实成个泛民嘅问题。 全部人，即系有机会转态嗰啲都系咁噶啦，其实。 你可以讲话全部泛民，佢哋一路以嚟讲嘅讲法系咩呢？佢哋从来都冇话过自己究竟条底线喺边，盘符啊八三一框架咧，只系大家安俾泛民主派嘅一道枷锁嚟嘅啫。 仲有啊，Charles Mock 都讲得好 specific 嘅，琴日个论坛有一点，佢话八三一框架下嘅第三条就算拎走咧，即系嗰过半数嗰拎走咧，佢话都唔能够接受，佢话都不能够接受。 泛民眼中嘅八三一框架唔系 compulsory 嘅。唔系一二三噶，佢系是但有啲嘢喐咧，其实佢觉得符合个白色拉窗架，佢 就得噶啦，冇错。咁所以佢只不过佢列举咗例子，就系好 specific 嘅例子，就系话第三样，如果系仲系要过半数嘅呢一个规定都拎走咧，佢都唔制，但系都唔制啊！即系其实佢暗示嗱，调翻转嚟讲，咁你咪即系暗示紧，如果系头两点嗰个规范，譬如话就系、是。个人数上限，佢成日就系争取紧呢样嘢啊！我觉得莫乃光就系争取紧个人数上限，唔好设限。 你知唔知一路 即系五匹马就五匹马，能够攞到头五嘅所有人都能够出闸，呢、這个我谂就系佢争取紧嘅嘢。 唉，咁啊死啦，扑街啦！即系一路以嚟，泛民我听到嘅消息都系政府根本冇俾 offer， 即系点啊？喂，有单生意，我卖个橙俾你，系嘛？喂，你作价$10。咁你都要睇下對面啱唔啱價㗎。喂，唔啱價你去羅湖城買嘢都好啊。喂，呢、這個假嘅 LV 袋係咪我出價500，你就算如果500唔啱，你還個價嚟啊，150都有得講下。個問題就係話你唔出聲喎。咁你又賴死唔走喺度睇嚟睇去。喂，咁你話我係老闆咁就點啊？喂，先生，你出個價啦，你還一還價啦。其實呢我$50都會賣㗎啦。個問題就係話佢企喺度呢個賴死又唔走喎，係咪你出個價400、300、150，係咪你加個價出嚟啊？而家就係僵持咗喺你唔还价，我又唔出价嗰度。个问题而家政改方案出咗啦，大家都唔知点嘅，因为好多人都仲会相信林郑系最后嗰刻系会抛一样嘢出嚟。佢有啲地方系可以， 我相信泛民就想采取一个懒系被动嘅角色。嗱，唔系我话要啊，因为嗱，我哋讲到咁硬啊嘛，依家个个喺度签晒生死状咁样投名状。喂，嗱，唔系我话要啊，系佢哋抛呢一个优化咗嘅方案出嚟，假若吓，假若林郑或者政府方面真系最后关头有咁做嘅话，咁佢就可以将个责任，好似或者将个视线转移。喂，嗱，唔系我哋动摇啊，咁真系话，亦都我哋争取到，我哋企硬之后争取到政府有优化到呢一点，跟住我哋咪于是乎大条道理 ，OK OK。 系啊，嗱，大家而家就僵持咗喺罗湖城，系嘛？而家就10:30啦，11:00嘅闩门，而家10:09个字，到底仲出唔出价咧？ 即系仲等紧你老板系咪买橙？ 系啦，佢突然 你老板究竟你系咪买橙？ 唉，500冇啦，39啦。 喂，39买点啊？得啊，我哋做成单生意。喂，咁啊，一家 又成功争取，又成功争取， 系嘛？嗰边又将个唔靓嘅 LV 袋又卖咗俾人啦，系嘛？而家大家喺度等一个咁样嘅契机。 嗯， 即系而家系等一个 offer， 个问题而家政府咧就而家摸紧底啦。泛民嗰边究竟边个会转，边个唔会转咧？而家睇到啲端倪噶啦，系嘛？ 好，我觉得论坛都已经，其实头先我讲我复述翻，大家都应该睇到些少端倪。 其实我第一日已经知道现场边个唔喺度，就已经讲紧嗰啲咩梁家楼啊嗰啲啦。 咁嗰啲 Y M 又唔喺度，系嘛？呢啲人喺度做乜嘢啫？你又睇下其他啲人咩反应先啊嘛，睇下林郑掟个咩波出嚟啊嘛，而家大家都咬唔掂啊，我咪跟呢边咯。喂，佢是但掟一啲嘢出嚟，我觉得我可以代先，我即刻。 其实数嚟数去都离不开嗰几位啦。其实坦白讲，即系一路冇跟住所谓泛民站台啊，或者宣传啊，或者对记者啊，即系公开表态嗰啲，来来去嗰几个嗰啲，我谂即系心里有数啦。大家如果即系话想去企图去预知一二嘅， 唔系有人最叻就古善仲佳，即系你知道。你投票咁多个掣，咁多只颜色会揿错啊嘛，系嘛？你突然间见到个掣，突然间发波啊，揿落去啊，去啊，去啊，去啊，一揿落，哎呀，仆街，又仆街，原来揿错咗，系嘛？即系讲唔定嘅。个问题就系话，你见到啲官咧，而家所谓叫落去，就算俾人喊打啊，都要落去做宣传。 宣传啊！ 你要知佢哋系几咁 desperate 做呢件事啊？ 咪同上次起楼差唔多咯。其实同起楼，我觉得异曲同工噶。不过即系上次好似嗰个气氛冇咁绷紧咯。即系上次。曾荫权落区，阿带领又系众高官。 你可唔可以话起楼成功咗？ 唔系，但系佢觉得系噶，即系喺政府嘅定义，真系搞掂噶，系咯。咁所以 我觉得，所以嗱，跟住我落嚟问你啦，你会觉得呢单嘢过唔过咧？ 哇，咁啊真系呢、這个都咩嘅？我嗱，我 真系要你摆钱落。 嗱，真系要摆钱嘅，一讲到钱好认真啊！ 你知唔知李永达老土同关系咩 啊？ 你嗱，你冇听呢段 系。 好似话陶君人同人打到，唔系有人同陶君人 输到啊， 系啦，就系话喂民主党究竟会唔会转大？本来陶君人受到嘅，跟住后边一听到 好咬底， 边个真系即刻咬底， 好咬底。 跟住李永达就开盘嗱，我输李永达自己话输，自己输就输50，陶君人输就输20，民主党一定唔会转大。 好惊咁、啊，好惊！ 而家你够唔啱到啊？ 喂，唔系我 介绍装俾你收、啊、 我就不如咁讲，我又再睇再同大家分享啦，多啲 tips 先啦，或者同大家分享下我即系以我接触嘅人里边，譬如无论尤其是系金融界啊，或者即系会计啊， 老实啲答下呢句说话， 系真嘅真嘅，我即系反映下呢个民调啦，又或者。因为你知赌马都要睇赔率或者系啦，或者睇下或者睇下贴士，即系睇下啲人写马经点写啊嘛，系嘛？咁我咧我就真系身边好多从商或者金融界啊或者啲专业界别嘅朋友咧，的而且确，譬如我举个例子，真系我有个客啊，费事开名啦，唔方便嘅。咁 有钱嘅 系有钱嘅，有钱嘅，有钱嘅，都系做好多唔同 project 啊，又上市公司董事啊，咁跟住然之后即系都接咗好多金主啊，咁佢咧喺雨伞运动嘅期间咧，佢都系全力支持学生嘅，好撑呢个雨伞运动嘅，都我 consider 佢系心王添嘅吓，咁、啊、一路以嚟佢都系民主派嗰边噶，仲佢仲同我讲啊，佢话如果有办法有人想出选啊需要多啲写 policy paper 啊， 佢同你讲啊， 系啊，佢同我唔系同我讲。 你澄清翻一次，佢唔系同你讲，佢系如果有人出选， 我要澄清啊，呢个真系好大镬。澄清就系佢，即系我呢个客同我讲话，如果我认识有啲泛民主派嘅朋友想出选，而系欠缺一个所谓嘅 think tank 或者一啲 policy paper 嘅话，佢系好愿意去支持或者去即系提供呢啲资源嘅。咁所以我曾经系一个好心黄嘅人，亦都喺雨伞运动都好支持好撑。咁但系一嚟到政改呢个 moment 咧，就好即系都有一个好奇妙嘅即系转变咯。唔好未必系转变嘅，即系佢真系有咁嘅谂法就系、是，其实佢又调翻转，佢都撑待住先。咁即系我觉得其实 呢个系撑待住， 系呢个心王，我头先形容嘅心王的客户咧，就系、是、即系变咗系都撑待住先。 喂，大王之风话，即系如果转太嗰个就等于同雨伞革命作对。 系咁，但系依家 变咗心蓝噶啦， 但由心王变心蓝， 即刻转心蓝噶啦，好快手啊！ 咁我谂议会内外都成日出现呢啲啦。最近一单嘢，我觉得最唔明白嘅就系嗰啲好撑雨伞运动嘅议员，究竟点解可以反拉布或者要配合建制派一齐去当更啊编表？ 即系点解咧？因为如果系你讲到又话议会内外都抗争，你当其时行到咁前，又要搏拉，又做犯法嘅嘢都制啊，又觉得呢个系公民抗命。咁点解喺议会里面根据议事规则去做嘅呢啲嘢？ 好坦白讲， 你仲要去反对佢，你 KO 佢， 都一个原因嘅啫。喂，如果我支持拉布，有啲咩民生议案唔通过，咁啲人咪就闹 Q 我， 咪选票原因咯。 Of course， 到最后 一千零一个啫嘛。 系 咯，即系所以有政党喺度嘅人咧，即系我就真系唔敢讲呢啲说话。但系问题就系话，真系好捻坦白嘅啲说话。 系系啱啱， 即系好捻难听噶。个问题就系话，喂，选立法会根本就意识形态嘢嚟嘅。你选地区咩选区 斋饼种嘅嘢嚟 嘅。选保障啫嘛，边度甩咗块砖你帮我补翻佢，边度少咗台蓝光你帮我补翻佢，喂，边度啲绿灯可以帮我加五秒啊，即刻投俾你啊！嗱，唔好讲蛇斋饼种啊，喂，讲嗰啲嘢啫嘛，系嘛？你唔好同我讲选票，大哥， yeah, yeah. 你唔好同我拉布，喂，嗰啲嘢 filibuster 呢啲嘢太过 blue blood 得滞，唔啱我，你明唔明啫 ？blue blood 系好难有市场嘅，你明唔明啊？直选，尤其是直选系好难有市场嘅。 喂，咁但系问题，你咁大个党，你又真系要睇住你嗰啲所谓区头保障，你又真系唔讲得呢啲说话，即系所以唔系话我原唔原谅，但系问题就系话，如果我系佢揽住咁 Q 大嘅政党，咁 Q 多嘅区议员，我 系 冇位走。 系，当然当然， 即系公平啲。但系问题个原因就好 Q 简单啫，我就我拍铁票 被夹，佢哋系真系被夹。系，唔好话民主派啦。我都认识一啲建制派嘅政党里边嘅人都有讲啦，就系话区选嘅时候，佢哋对于政治议题都唔系太愿意去发表添。 系 即系喺呢个咁敏感嘅、咁关键嘅时刻， 呢样嘢其实好可悲嘅。 连建制派都一样，即系佢哋都唔系咁够胆，即系尤其是一啲啊，唔系啲啊民建联呢啲好所谓嘅。超级深蓝保皇嘅嗰啲党啦吓，咁嗰啲就梗系冇所谓啦，系唔系都？ 党嗰啲都， 嗰啲都好，嗰啲都牛噶，即系嗰啲即系稍为浅色少少嘅嗰啲。喂，大佬，我都唔够胆喺某啲政治立场。 嗰啲系黄家蓝就变咗绿。 诶、哎，咁啊唔得，有个党系绿色噶嘛？咁除非嗰个党都系呢一个光谱， 咁收翻 先啊。咁可能都得嘅，唔系，但系诶，讲开光谱呢样嘢，我都想顺带一提就系，其实纵使依家好多人都话，诶，中间派冇市场啊，你一突然一系就两个极端，一系就好激呢边，一系就好激嗰边，咁啊，两边成为一个对立面或者好撕裂。但其实我咧系钟摆效应，系或者一暂时性嘅现象嚟嘅，就呢当年即系。我觉得激进派慢慢嘅冒起，或者啊乘住好多嘅时机，或者好多嘅 issue， 可以好似去到今时今日所谓一个几大嘅 majority， 或者几大嘅一块饼啦分到。但系其实亦都举翻一个好似我头先嗰个客嘅例子，就系、是、喂佢都系坦白讲意识形态上或者系心态上，佢一定系心黄噶啦。问题就系话喺无论系政改定系好多可能实务性。嘅一啲考慮上面，佢可能真係寧願揀翻一啲比較所謂 moderate 啲或者 mild 少少嘅做法咯。咁你問我咧，我反而覺得係呢、這個的而且確可能雨傘運動後慢慢先至會調節翻嘅。即係嗱，譬如我諗舉個現況嘅例子，又係都出現咗好多嗱、雨傘運動後都雨後春筍一樣啦嚇、啊，即係好多嗰啲咩專業團體自己發起嗰啲咩法政會師啊、杏林覺醒啊，仲有個 I T 嗰啲乜乜達人啊咁嗰啲，即係全部都係喺後雨傘運動出嚟嘅所謂啊，我哋唔係黨派，但係我哋係某個界別， 我哋唔係政黨， 係啦，我哋唔係政黨，我哋係某個界別嘅人有共同理念，希望做翻些少嘢。我覺得其實佢哋咪就係呢、這個咪就係突顯咗其實。做完一场咁大嘅运动之后，可能反而系好多人行翻向唔系咁激进，或者个光谱稍为有所调节嘅。即系你问我咧，我又唔系觉得完全话中间派或者将来系咪一定要两边两极化，点样激先得啊？即系未必咯。咁当然有呢啲矛盾嘅存在，亦都有一啲所谓嘅坚实嘅支持者系唔会有任何立场上嘅改动或者调节，咁但系亦都香港人坦白讲，我亦都接触好多都系即系实事求是型咯，可能你可以话即系嗱，又再讲深层，即系再讲深入少少。我头先讲嗰个例子嗰客话点解要待住先，佢俾我一个理由，佢话喂。待住先，起码全香港选民都有蛇斋饼种啊！每次选举，即系佢话你依家预期好啦，如果否决咗政改方案，小圈子选举，即系嗰千二人去由提名到选举都系佢哋嗰班友。喂，的而且确系阿梁家杰成日话嗰啲咩既得利益者联盟啊嘛，系嘛咁咧？即系佢哋嗰班友玩晒咁解啊嘛。好啦， 咁依家我個客就係話：，你咪 break through 佢咯，好啊，起碼係你都有你都有成街餅撞，阿爺都要籠絡你，因為要靠你哋去提名啲人出嚟。不過你哋提名完就功成身退啦。下次嘅成街餅撞，下一輪嘅成街餅撞咧，就要使好多好多嘅錢，好多好多嘅維穩費，去俾曬全香港合資格嘅選民，同埋的而且確好多基層嘅市民，可能真係靠呢一啲嘅小恩小惠啊，可能覺得都有幫助到生活，或者可能就係、是、哦，佢要製造個民生氣氛非常之即係幾咁即係公平，或者啊都係要大家都有好處嘅喺政改之後，或者喺呢個一人一票選舉底下，咁所以即以嗱不代表我自己立場啊，即係我再重複翻即係個客講就係話，喂咁起碼蛇齋餅粽都大家500萬人分啦、啊，一人可能都分到多些少啊，咁起碼維穩費又會即係可以落到俾大家，即係真係受惠到社會各階層每個人咯。 即係嗱，我回應我身邊呢位阿哥，即係如果你真係有留意所謂叫政改民調嘅話咧，其實一路以嚟由開始做 rolling 嗰刻開始咧，其實不斷都係有30%至40%人係。乃即係我係已經好堅實嘅反對者，我一定唔會支持所謂叫任何所謂叫待住先嘅方案乜。你將個古仔調轉嚟睇咧，其實你係會真係會睇到就係話，除咗你呢30%人被訪問，另外嗰70%或者60%咧，其實係第一可能有一大半就已經係建制派支持者啦。 當然， 咁中間有20%-30%嗰啲人咧，佢就真係 swinger 嚟嘅。 係 swing 噶， 佢真係會睇到就係話，喂，有啲乜嘢地方我哋可以做多啲嘅，我哋繼續 做咯， 點啦，係嘛？但係 once 佢決定咗嗰件事係唔可能再向前行，又或者佢真係知道有一點，喂，再繼續做落去，你對件事係冇幫助嘅時候，嗰啲人係會有第二種諗法，就係、是、不如算啦，即係廢 Q 事同佢 都食咗碎啦，就咁。 因為嗱，即係坦白講下、 嗯， 你如果真係所謂叫我哋選嗰時有個理論啊嘛，就係、是、話即係如果我哋人民力嗰時嘅人民力量打民主黨咧，究竟我哋手裏面冇雞蛋驚啊，定還是佢一個籃裏面裝住幾十隻雞蛋驚？屌你幾時都係佢驚啦，你明唔明啊？即係如果當你一個人係即係叫有啲 social status 或者有啲生意，或者你覺得而家已經過嘅生活係幾安穩嘅時候， okay、 即係當然就係話，我相信就算話好堅實支持民主啊、支持公義嘅人都好，你冇可能睇到成個社會每一個人都開心嘅， 都亂或者都佢都唔想話每個人都要遭遇到一啲亂局咁樣。 你係無可避免有一啲人佢係攞唔足佢需要嘅嘢，又或者你無可避免呢個社會係有一啲人佢攞咗比佢需要以外更加多嘅嘢、 嗯。 不過佢希望更加絕大多數嘅人佢係食得飽著得你開開心心。咁、如果一個人係一有咗個 solution， 又或者有咗自己個安逸感嘅時候呢，佢、 嗯、 係希望盡量個社會就係話，哎呀我哋少啲嘅 平穩就最好啦咁呀嘛。 即係老實講啊，呢啲係價值觀嘅取向。 嗯、 因為點解呢，同我一齊大嘅人可能有啲已經發達飛黃騰達，又或者住我附近嘅人可能真係有啲人已經、已經炒樓嘅，炒佢滾咗好多錢㗎啦。你係冇辦法改變到嗰啲人嘅價值觀嘅、 嗯， 即係就算話我當年係幾咁心黃係嘛，我幾咁對政治熱衷都好，你當你一覺得自己有一刻去真係安穩咗啦，你個價值觀一轉變咗咧，你其他人係改變唔到。 咪所以我就話其實即係政改呢一次嘅民調亦都幾反映現實，即係幾貼近嗰個真正。 即係總之有30%半人 係啊，就堅持唔接受啦。咁但係亦都有我諗近半甚至乎過半。是覺得待住先冇問題，咁當然裏面係含有建制派成分， 亦都有好多唔係選民， 係 即係唔係選民嗰啲問佢乜，你俾隻手佢不得係㗎啦， 係嘛？咁但係即係起碼呢、這個如果即係話以個數字嚟睇，或者以我嘅感覺嚟講，我都覺得雖不重要不願意咯，即係或者可能亦都係 即係做落去個 rolling 都係咁， 都係咁㗎啦，或者可能甚至乎你問我咧，待住先會慢慢增加。即係我覺得堅定嘅人就落去呢班㗎啦，坦白講，由低温開始， 你唔會 sell 到一個人冇 係啊， 會變成變咗堅定反對喎、 啊。但係始終有嘢待係好過冇嘢待嘅，好多香港人嘅心態。咁於是乎有啲 so called undecided 嘅人，或者 so called 嘅 swinger， 佢哋到最後或者真係要佢哋真係，如果佢哋有票頭或者佢哋有 say 嘅話，係真係會待住先。 即係由頭到尾，老實講啊，即係講到而家，點解政改方案通過要有2/3嘅人支持？而係保留咗一個較少嘅份額嘅人反對，佢都可以反對到個法案。 都 key 係啦，即係都 key 死你。但係依家就話，我相信如果泛民主派連拉布或者連議會抗爭嘅勇氣都冇嘅話， 政府又驚你啲乜咧？係嘛？即係佢更加攞個民調出嚟，喂你食咗佢啦，都還掂都過半數人都 OK 啦。咁即係佢哋轉態嘅成本都係好低啫嘛。即係到最後就係、是、其實轉態成本講緊。即係經濟學啲去 諗，即係如果有立法會有個掣咧，撳咗即係解散，從頭選過咧，泛民主派邊一定係唔會撳你明白嗎？即係所以我幾時咧都話，即係政黨係差唔多，真係萬惡嘅，你明唔明？ 係啊， 即係人唔係萬惡都好啦，政黨本身係萬惡嘅。即係你總之又係話，喂，你話個立法會廢嘛？你有班泛民主派廢，屌你撳個掣冚唪唥死 Q 曬冚唪唥，重新再選過，拉曬佢落冚唪唥重新再選過。 咁所以係咪都係好似我哋咁呢啲好無黨無派就心情愉快？同埋嗱，再講一次，我商人嚟㗎咋，我商人嚟㗎咋 ，OK？ 我真係冇放棄過我任何其他嘢，我真係半臂嘅力去啊參與下，所以大家唔使咁緊張。關於我政界嘅即係仕途， 冇人問你，你冇事嘅話，我驚。我惊少少嘢 ，OK， 我惊有人会揣测 ，OK， 唔会啦，唔需要揣测啦，呢刻冇嘢公布过啊，休息一阵。